都是那种超能力者，那我张某人不是超能力者，那怎么办？那就要勤能补拙，对不对？用这些思维辩证的方法来取代那些超能力者的超能力啊！就是张仲景的这个，就是用有限的非开悟者的人的智能啊，去模拟这个开悟者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他挑战到这个成果分享给我们，那我是觉得学习经方嘛，如果能够把他的这一份努力也消化成我们自己的，那是最好的。那再来呢，这个地方啊，其实刚刚我们说这个病邪已经逼到只剩一点点了，对不对？所以用桂麻各半，或者病邪逼到还剩下这个后脑勺一点点，用桂枝汤加这个风池风府的这个按摩治疗或怎么样。然后后面又讲说可能转了阳明的白虎汤症，那如果没有转阳明白虎汤症的话，这病邪是散的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那个思考逻辑哦，又开始分叉。就是我讲到白虎汤症的话，白虎汤症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他再补一条。可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小发汗怎么样，还有一个什么状况会怎么样，又再补一条。就是他这个东西的那个程式是第一句第二句拉出来的很多内容，他就赶快再贴上几句去补充那些分支。所以这些条文，如果我们画立体树枝状图，可能可以把它衔接的比较漂亮一点啊。就你们如果会电脑的话，用程式去跑会比较漂亮。那我们那个中医的那个古代的程式，在太古文明毁灭的时候，电脑就不见了啊。那所以现在都是靠竹简了，已经跑不动了。那这个太阳病呢，他说服桂枝汤后大汗出大烦渴，那这个还是说发汗之后？其实前面讲到桂枝汤发了汗之后啊，会大汗出大烦渴，其实也是在讲说有一撮邪气没有被打干净，然后那撮邪气逃窜到阳明区块了，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邪气可以抓住这里勾住那里，也可以往里面逃。所以那一撮邪气，如果桂枝汤没有把它完全打死，留了一个蜥蜴的尾巴，哦，它跑到阳明病去，阳明区块去，那大汗出大烦渴，大烦渴脉红大者啊，那重本是大烦渴不解，就是渴的没有办法忍受。那种白虎加人参汤，那就是白虎汤加人参。那白虎汤为什么要加人参？因为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呢，凡是这个病人他的精益不够的时候，都是用人参来补精益的。但这件事情要讲清楚，我们之后的课谈到人参这味药要再花点功夫，因为现在的人参可不是每一种都能补精益啊。你那个辽参的红参或者高丽参的红参，你吃下去可能会更渴吧，马上就上火树道了，对不对？口干舌燥。所以就是要我们要尽量用一些参是能够复制张仲景时代用的那个参的药性啊。所以但是呢，主要就是当白虎汤的症状多一个渴得不得了的时候，就加人参。这是一个张仲景的方剂里面非常固定的药法啊，所以白虎加人参汤。那白虎加人参汤呢，像临床上面呢，我们有时候是用来治那个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它有一种症状是每天不停的出大汗，然后口渴的不得了，然后拼命的喝水都还觉得不够，那种就是他的身体是处在一个阳明的区块的不正常，那个往往是喝了白虎加人参汤集铁之后，哎，身体也凉了，大汗也不出了，嘴巴也不渴了，血糖一量也下来了。当然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治糖尿病的医法，但是以症状来讲这是一个可行的啦。就治糖尿病有很多步骤，那这是其中一个可行的步骤，但主要是要有这个症才能用啊。千万不要觉得白虎加人参汤可以降血糖啊，不是这个逻辑啊，它是要有那个完整的症才可以用它。所以这边就是刚刚因为提到了桂枝汤打不散的鱼邪钻到阳明区块变成白虎汤症，那白虎汤症还有一个变化形态是白虎加人参汤。其实光是这几句话读完了，其实你阳明篇也会了一半了耶，因为阳明篇另外一大堆条文都是在告诉你怎么样不要承气汤用错。所以就阳明篇它本身就是白虎汤或者承气汤嘛，那白虎汤比较不容易用错，那承气汤有很多就会用错，所以里面几十条在告诉你承气汤如何可以不要用错，然后另外还有一小块是讲黄疸病的， 那阳明篇就这样就打完收工。所以不要说我们上的课上的这么慢，其实太阳篇哦上完了，其实很多其他篇章的最重要的内容都已经上过了，什么柴胡汤、真武汤，这个太阳篇都有啊，啊都学到了。所以千万就是同学可以稍微放心一点，不要以为我们这课上那么慢啊，然后就是要以我们目前的每一页的速度来乘以多少页，然后我们要上到那么久啊，那8年左右，但就是不会啦啊，就是到后面很多就是一个排列组合的应用啊，会越来越轻松这样子。那另外呢，他这28条啊，他说太阳病这个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还是一样嘛，就是烧烧又不烧，烧烧又不烧。他说若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那同学看一下我们讲义上面那个宋本那一条是怎么讲的，他说呀此无阳也不可发汗，他就直接接下去写一桂枝二月碧一汤。那这个就有点怪怪的啊，因为桂枝二月碧一汤也是所谓小发汗法嘛，所以它也是会发汗的。所以如果是只看宋本的话，宋本因为但是因为张仲景有过这种文笔的例子，所以解释的也不太会被混乱。他就说宋本的解释就是说，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就要用桂枝二月碧一汤。就是桂枝二月碧一汤，它是接着这个热多寒少后面的。然后如果是脉微弱的人，就是没有阳气，就不可以发汗。哦，这是一个宋本的成规，就是看到这种顺序有错误的条文的时候，读宋本的人会自动把它调过去，就是说因为宋本就是常常讲说什么不可以怎样，然后最后才补充要用什么方，再把它放回去。小青龙汤也有一条是类似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是有宋本的成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桂林本呢，它就是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如果是脉微弱这无阳，脉微弱是无阳，不可以发汗啊。这是，然后呢，这个脉微弱而无阳，其实在病症上面是比较偏所谓的少阴病，就少阴病的人阳气会比较弱，脉会比较微弱，就这个状况比较偏于少阴病。那少阴病是一定不可以发汗的啊，就少阴病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有讲说少阴不可以发汗，发汗一定会动血啊，会动筋动血，就是他的气会脱离经脉，血会脱离经脉，会从不知道哪里喷出来啊。那这个那桂林本就补说脉浮大的一桂枝二月碧一汤啊，这个地方那这个桂林本之外，这个古本伤寒杂病论还有另外一个传本啊，叫做长沙古本，就是湖南古本。那这个湖南古本在这里呢就写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后面就写说宜当归四逆汤。那当归四逆汤其实啊不能说是错哦，可能同学会有一点错愕，但是因为我自己有一次病少阴病，病到用到当归四逆汤，那时候的症状跟这个很像哎，就是当你是在少阴病的框架，就是脉是沉细微弱的，然后你呢发烧，然后又怕冷，然后又烧一烧不烧，其实这里已经没有在讲说烧一烧不烧了，然后呢你的脉很微弱，然后就觉得对，我感觉到我在发烧，可是也觉得我有一点怕冷，然后脉几乎把不到，那个时候的确是可以吃当归四逆汤哎。那当然细部怎么样用当归四逆汤我们将来少阴篇再说，但是用当归四逆汤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就临床上可以用，有时候可以用。那另外它这个地方前面那个24条不是中间有讲说脉微而恶寒，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吐下，对不对？其实这个地方就有一点接到前面24条那个还悬而未决的部分。那在悬而未决的部分，这地方就算是桂林本说脉微弱者无阳不可发汗，就算桂林本没有写当归四逆汤，但也没有关系，就这个地方你就悬而未决，等到你读到少阴篇的时候你会找到答案。但是这程式这样就拖太远了啦，所以就不如在这边给一句当归四逆汤，让你知道一下说这个答案要到少阴篇，就此无阳也不可发汗，要刮胡相见少阴篇，这样也不错啊。就是他这个症状已经不在他现在陈述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会这样子。然后呢他说那 这个桂林本呢就比宋本多一句什么脉浮大者啊，就是这个脉浮大啊，这个是宋本没有的，但是有这个脉浮大其实很好，因为脉浮大就会帮我们标示出来为什么要用桂枝热月碧一汤。这个月碧汤是一个金匮要略里面的方子，那这个月碧汤它是用来治什么呢？治风水，就是这个人身上有风寒之气而水肿，也就是月碧汤是治疗一种急性慢性肾脏炎的，可能是急性肾炎的一个方子。它里面那月碧汤的结构是什么呢？月碧汤它的方子啊是这个麻黄六两，很多哦，麻黄六两，然后呢石膏半斤，生姜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五枚，这是月碧汤。那这个方子在杂病里面是用来退水肿的。那月碧汤跟什么汤讲得很像呢？跟大青龙汤讲得很像，因为张仲景这种很厉害的用麻黄的药，大青龙汤跟月碧汤都是麻黄六两，那好像就是最多也到这样而已了。所以就是哦，就是麻黄用的最重的方子是月碧跟大青龙。那么那大青龙啊这个方子跟月碧汤的使用范围当然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月碧汤跟大青龙它的作用点，月碧汤比较是清掉皮肤底下的那个水，然后大青龙是把闷住你身体里面热的那个寒气一次把它拔掉，所以要用到那么多麻黄。那你说用这么多麻黄吓死人了，就是保证死人吗？哦，不会了，里面有加姜跟枣可以调节。然后还有就是张仲景的那个麻黄剂是这样的，麻黄跟石膏同用的时候，麻黄就发表力量会变得比较弱，石膏跟麻黄放到一起的时候，麻黄会变得不猛非常多啊。那还有白术也可以让麻黄变得不猛一些，就是有很多可以跟麻黄互相这个产生这个垂直相消的一种作用的那个药。那桂枝二月碧一汤啊，它到底是桂枝汤几分之几加月碧汤几分之几呢？在这里是这样，我们先看桂枝啊，张仲景桂枝汤桂枝是三两，对不对？那汉代呢一两是24株，那么三两是几株啊？72株，对不对？那桂枝它这边放18株，18株是72株的多少？1/4，所以它是放1/4铁的桂枝汤的药在里面。那麻黄它也是放18株，对不对？可是呢，月碧汤原来麻黄是有6两的，所以18株是6两的1/8，所以原则上这个桂枝二月碧一汤呢是放这个1/4铁的桂枝汤跟1/8铁的月碧汤，所以是这么轻的剂量。你想想大青龙汤全铁喝一碗的量的那个强度，就有月碧汤这个的8倍，这样明白吗？就是它等于是已经减弱那么多了啊，麻黄的量减弱那么多。那其他的换算的话，因为月碧汤里面是有甘草二两，那桂枝汤有甘草二两，那桂枝汤的二两的1/4加月碧汤的二两的1/8，刚好又是18株。然后枣子的话呢，桂枝汤里面是12枚，月碧汤是15枚，那12枚的1/4是3枚，那15枚的1/8是1.8枚，所以加起来是4.8枚，那零头不要了，就放4枚了，就大家这样子，就是一定要4.8枚，就放5个枣子，然后削掉一片皮，那很难看的，就是不用很无聊嘛，就四个就好了啊。所以就是照着这个比例，就是正确的桂枝二月碧一了啊，不用那么细的算了。那桂枝二月碧一汤啊，其实长得最像一个什么方呢？长得最像大青龙汤。怎么讲呢？因为大青龙汤是一个麻黄汤跟桂枝汤合在一起的方，然后麻黄加到那么重，再加石膏。那如果不论药味的轻重，只论药味的种类的话呀，就是大青龙汤里面的石膏啊，不，杏仁不放，而放芍药，那它的药味就跟桂就是桂枝二月碧一汤了，就是所以就是大青龙汤 有杏仁没有芍没有芍药，那桂热月瘀是有芍药没有杏仁，就是以药味的差别在这边。所以呢，这个桂热月瘀汤啊，它其实在我们研究方剂的角度来看它的话，会说桂热月瘀汤是一个有一点像大青龙汤的东西。那它跟大青龙汤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拿白虎汤、大青龙汤跟桂热月瘀汤来做排比。就是白虎汤，我们确确实实看到这个人出大汗，对不对？但出大汗，他的汗孔没有封住吧，对不对？到了，因为转到阳明就是纯热，没有寒气了，对不对？已经完全那个邪气已经完全热化了，就是太阳寒水之气的区块已经转到阳明燥金之气的区块，就是病毒也是拿你身体的气在当原料的嘛，所以已经没有寒了。到阳明就是纯热而没有寒，那所以汗孔都是开的，所以你用白虎汤，你直接用石膏就能够把这个肌肉里面的热退掉，然后从汗孔丢出去，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所以它就不需要什么麻呀桂的，对不对？因为它石膏直接就可以传达出去，那个病邪就可以出去了。那大青龙汤其实就也是太阳到阳明的几个变化之一，就像桂枝汤杀不干净，邪气转成白虎汤，这是一个太阳转阳明的方法。那葛根汤呢，也是一个太阳经转到阳明经之间，那个人处在一个病邪慢慢深入，而人开始越来越燥，那个是葛根汤。那大青龙汤是肌肉里面在产生阳明病的那个热，可是表面的那个伤寒的那个寒邪太多，把那个热整个封在里面出不来，所以呢，大青龙汤也是一个阳明跟太阳一起共同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不能说大青龙汤一定是纯太阳，它里头有阳明的调子在里面。但是呢，大青龙汤的脉呢是扶紧的，桂热月瘀汤的脉是扶大的。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这意味着啊，大青龙汤呢，那个寒气把你的这个阳明区块的热包住的那个寒气是硬的，像保险箱一样的，所以脉是扶紧的，就那个寒气的脉紧紧的挡在你的这个阳明区块上面，所以你这个阳明区块的那个热邪完全透不出来，所以你用了石膏也没有用，还要用很重的麻黄把这个压住它的这一层保险箱的墙壁打破，才能够让那个邪气排除掉。可是呢，桂热月瘀呢，它前面其实它前面给你白虎汤，给你白虎加人参汤，然后呢让你熟悉这个石膏是在干嘛的。那在这边看到你就知道，其实桂热月瘀啊，它其实那个热啊，也已经可以说有一部分它的热是从阳明区块从肌肉发出来了，可是因为呢，它的这个太阳肌肉外面的太阳区块啊，没有那么多的风邪寒邪把它绑住，乃至于这个太阳区块的这个微微的邪被阳明区块这个要可以散得出来的热一震动，变成怎么样？变成好像吹气球一样，就阳明区块的热就这样直接的推到太阳区块来，所以这个太阳区块变成薄薄的气球的皮，阳明区块变成吹气的东西，然后那个脉就变成浮大的。所以桂热月瘀在标示的是这个病邪就在太阳跟阳明区块那个交界，然后阳明区块因为沾到了开始产热了，然后那个热会反过来回馈到太阳区块，然后那个脉好像被吹气球一样吹起来。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症状的标示之下，脉浮大者，然后发热恶寒，然后有热多寒少。因为如果是纯粹的麻黄汤症的话，绝没有热多寒少，纯粹的麻黄汤症是不管你烧到几度，那个人都还是要裹棉被说好冷好冷。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又跟麻黄汤症在呼应，就是同样是发热，那个人主观的感觉不一样，觉得热比较多寒比较少，那就代表不是完全的寒的那个麻黄汤症，而是里面已经有热出来了，就是要跟很多其他的汤症一层一层去对比，然后会能够看得出来在很多病的夹缝之中还存在着这个桂热月瘀汤。那当然它还是桂枝汤多啦，月碧汤少，所以呢 就是它这个一方面外面的风邪还是要驱赶，但里面已经接触到阳明区块而开始产热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热要把它散发散掉。所以这个标示出这个桂和月一汤啊，用这样的条文来标它，其实真的是读起来我觉得是不轻松的，将来还要拿这些条文去跟所有其他的条文参照，弄到都不会搞混了，那才算是上海人的功课做得还可以啊。就是会不会同学这样读会不会觉得很辛苦，有没有要睡着了啊？会有一点辛苦吧我想啊，就是比较伤脑筋。那像下面一条啊，这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历代啊争论很多很多。这个历代的争论就是说啊，大概有很多很多注家，包括一宗金鉴，都是直接说你看这个症，你看这个症哦，头项降痛，细细发热，无汗，这典型的有表症嘛，所以一定是写错了，是去少啊，不是去贵啊，这个是错简啊，然后马上就把它改成说贵之去少，不是去贵，就是到就是很多注家就这样，包括一宗金鉴。那可是呢，那些比较属于纯种的基本教义派的经方家就会宁愿相信它是正确的，那并不是一个错简。那如果要相信它是正确的啊，那我们经过了，而且那经过一些临床的实际上观察这个症状，就会发现的确是去贵是对的，没有说要去少。但是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张仲景啊写了一个很残酷的一条，让后代的学习者都中他的这个阴招，这是一个陷阱题。什么叫陷阱题啊？就同学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个什么卡通片啊，就是一个矮冬瓜高中生探案的，叫什么名侦探柯南，对不对？那个柯南他的女朋友的爸爸是一个毛利小五郎，一个好像比较差的侦探，对不对？那他的这个岳父呢，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指着一个无辜的人大叫你就是凶手啦，对不对？然后弄得这个柯南赶快用麻醉针把他岳父射倒，然后再来找出真凶，是不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故事常常有的内容。那这个地方就是他用了一些文字，前面三句话如果你是一个毛利小五郎，你就会指着他说你就是凶手了，然后后面才告诉你真凶不在这里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像是推理小说的一题。那这样子的内容其实伤害论很多啦，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调调的话，那可能真的伤害论你学起来会觉得比较难过。但是同学你要知道，张仲景这种写作方法对我们来讲本身就是一种训练，就是让我们认命，就是有些人生病就是这样子错综复杂的，你就是必须这样子去找啊。这个书本身带给我们一种啊医学能力的训练。他说桂枝汤啊，太阳病吃了桂枝汤或者用了下法啊，或者正治或者误治，可是这个人呢仍然呢头项降痛哦，后脑勺僵，细细发热，身体还是热烘烘的，然后呢没有汗。那这几个点，其实头项降痛、细细发热、无汗，加起来你会说这是葛根汤症啊，对不对？头项降痛要用鬼葛根嘛，那细细发热要发表嘛，那无汗要麻黄嘛，对不对？加起来不是葛根汤吗？可是呢他后面写说什么呢，心下闷啊，心下满为痛，就是觉得呀心下，张仲景说心下就是标示我们人体的这个胃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你的胃这个地方觉得呢闷胀闷胀的，还有点痛，然后呢尿尿又好像没有什么尿。那在这里呢，其实他就标示出这个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了。这个病啊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表症，它甚至不能叫做一个太阳症、太阳病，它是一个比较像是太阴的病状。这病状是什么呢？这个病状是你的胃以及你的胃下面的这一段的消化器官啊，都因为你生病然后吃了药它虚了，所以不会吸水了。因为不会吸水，所以你的胃在水肿、在水胀。那 因为你的身体的消化器官已经无能吸水下去了，所以当然也就没有水变成尿了，对不对？所以就不够尿了。那水吸不下去，那不能把水运化到下焦，那你命门之火烧什么上来啊？就变成干烧。所以命门之火没有肾阴，没有水，没有精液到那边让它蒸动上来，那在干烧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细细发热。但是命门之火干烧的发热跟感冒抗风寒的抵抗力的发热根本没有关联。然后因为你的水气上不来，所以你的头像一定什么很僵。那因为跟感冒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在干烧，所以当然也不必流汗啊。就是也不能说感冒一定没有关系，它有放姜枣，可能还有一点点风邪了。但是主轴已经不在感冒上面了，所以这是这样的陷阱题，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水停留在胃下不去，啊，所以它叫把桂枝汤里面的桂拿掉，桂枝拿掉，然后呢再放茯苓跟白术。那简单来说呢，茯苓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小肠把水分吸收掉的药，然后呢白术是整个消化道的吸收营养的能力，白术都可以帮忙到。所以白术跟茯苓一下去之后，人的消化道就开始比较恢复吸水的功能。那这里就讲到桂枝汤里面去了桂，那个芍药能怎么样了？因为这一关你如果懂得的话，这个汤先要读通，将来才能够读真武汤。不然的话，历代的解释的人很多都不明白真武汤为什么要有芍药。这东西就是我们讲到《伤寒论》有一些相对之方，就像刘度周先生在写过一篇有一篇文章，我下次讲义会在里面附给大家。刘度周先生就写一篇文章说，《伤寒论》这个书里面一定都有些相对之方的，比如说有一个方呢是治疗这个区块的这个痰饮太多，乃至于你站起来的时候会头昏，或者是中耳不平衡，就是这个水的这个不平衡造成你的上焦都有水淤塞在那边，造成会头昏或怎么样。那个汤叫做苓桂竹甘汤，就是茯苓桂枝白竹甘草汤。那刘度周先生就说，伤寒论其实都有桂芍相对的方存在才对的，那苓桂竹甘汤的相对应该叫苓芍竹甘汤。那苓芍竹甘汤在哪里？苓芍竹甘汤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去掉姜枣调营卫的效能之外，它本身就是一帖苓芍竹甘汤。那你知道苓桂竹甘汤是利用这个桂来把这个区块打通，然后把这个痰水去掉。那相对来讲，苓芍竹甘汤在干什么呢？它是把这个水啊赶快的抓下去，丢到下焦，让下焦可以用它。那个芍药有没有这个力量呢？有的。那在什么时候你会看到芍药有这个力量？那就是有一个方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黄芩汤。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太古的汤易经法里面，桂枝汤叫做小阳蛋汤，对不对？桂芍草姜枣。那另外还有一个小阴蛋汤，芩芍草姜枣，就是桂枝跟黄芩是相对的这两个翅膀。那小阴蛋跟小阳蛋这两个翅膀，那小阴蛋是治什么？治疗肚子绞痛的热性的痢疾。那像班上有同学的家人曾经得过这个黄芩汤症，那因为他的肚子绞痛又是热性的发炎的痢疾，那你就会知道他的脉拔起来啊，右手的脉那个一定是脾胃啊什么上就中焦到上焦都那个脉很鼓，对不对？因为是急性发炎肚子绞痛嘛，对不对？那个脉是这样的鼓出来的，哇，感觉那个脉真的很热。那黄芩跟芍药这个结构的黄芩汤，我们差不多科学中药放了5公克吧，那给他们家的这个病人吃下去以后啊，3分钟之内，你的手上啊会按到他的这个右手的脉啊，就像一个被戳破的气球一样，这样的咻，这样消下去。那你会从把脉的时候看到啊，那个黄芩这种凉凉的、轻飘飘的药性，被芍药完全这样子扯进去，然后他的那个肚子就松开，然后那个凉药进去，然后热就跟他的肚子里面的热啊，就跟凉药互相中和掉，然后一瞬间，那个病情就不一样，然后脉象也不一样，然后很快就好了。所以这个你不放啊，对不起，要让他换那个。